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日，农历6月16，北京阴转小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引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强生态保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西藏建设得更加美丽幸福。 汪洋在新疆调研兵团工作。 韩正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通电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中国健儿夺得3枚金牌、1枚铜牌，迎来开门红。多地多部门联动采取有效举措，河南群众生产生活加速恢复。 阿富汗在31个省实施宵禁。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21号赴西藏林芝考察调研， 了解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发展规划、乡村振兴等工作，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在当地引发热烈反响。西藏林芝各族群众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西藏建设得更加美丽幸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生态保护是总书记此行的关注重点之一。抵达西藏林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首先乘车来到尼洋河大桥，了解雅鲁藏布江及尼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强调， 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要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林芝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郑都表示， 目前呢，整个林芝的话，森林面积呢达到了这个653.7万公顷，可以说整个我们西藏的80%的森林就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按照 总书记对生态保护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特别是两山绿守好林芝的绿水蓝天。在林芝市城市规划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林芝城市建设历程及发展规划后指出，要突出地域特点，引导激发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理念。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肖鹤表示，按照中央第7次西藏工作会议的要求，林芝一直坚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此次总书记的要求为当地城市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呢，我们积极地推进国土空间规划。那么国土空间规划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生态优先，以生态促发展， 以发展保生态，我们也是会按照这个要求呢，把生态保护好，然后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民生，发展各项事业。在林芝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芝市嘎拉村，听取嘎拉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介绍。 珍巴行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倪马伟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嘎拉村当起了第一书记。 总书记对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的工作生活特别的关心，特别的关注。那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能下沉到基层，与群众零距离的接触，从群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下一步呢，我肯定严格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推进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呀、党建的 创新啊，拓宽我们这个嘎拉村的产业链条，不断的拓宽群众的收入渠道。嘎拉村桃林总面积约270亩，有桃花村之称，是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的主场地。嘎拉村探索生态价值转换路径农业综合体、嘎拉桃花源等项目建设。 2020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3万元。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村民达瓦坚餐家里，聊家常，问冷暖。达瓦坚餐说，总书记看得细致，问得也细致，自己的心里暖暖的。

整场比赛，杨倩的母亲施安芳一直在电视机屏幕前观看。当确认杨倩夺冠时，她的眼里泛起了激动的泪花。 激动、兴奋，期待她能够更进一步吧。 赛后，杨倩也难掩激动。 最后一发就是也是因为特别紧张，然后回头的时候看大家都在为我欢呼，我才知道就是赢了，感觉非常的激动吧。 在昨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49公斤级举重女子个人重剑项目中，中国选手侯智慧、孙一文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两枚金牌。总台央广记者李行健、张文报道。 没问题，六把试举全部成功， 三次抓举成功，三次挺举成功。中国女子举重49公斤级选手侯智慧用完美的表现为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第二枚金牌，并以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的成绩打破三项奥运会纪录。侯智慧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一次就全力以赴，让自己不留遗憾，觉得自己的梦想完成了，就是那一下特别爽。 在女子重剑个人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孙一文发挥出色，在与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10-10战平的情况下，孙一文在决一剑中一击制胜，11-10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首次获得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奥运金牌。 从第一轮到最后，每一次上去的时候都会落后两剑再去追比分吗？当时剩下3秒被追回来，讲的就是没关系，还有决一剑，自信心就上来了。 在昨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四战奥运的中国选手庞伟在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以217.6环获得铜牌，中国选手张博文排名第6。中国女足在第二场小组赛中4-4战平赞比亚队，王霜打入4球，最后一轮他们将挑战荷兰队。 今天本届东京奥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在射击、举重、跳水、跆拳道等10个大项中产生18枚金牌。中国队将在男子举重61公斤级、女子双人3米跳板等多个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由朱婷率领的中国女排也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土耳其队。新增项目滑板冲浪也将首次亮相奥运赛场。 今天16点开始，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男子举重61公斤级的比赛，中国选手李发斌将登场亮相，欢迎关注。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家门口的奥运会，采制总台央广记者韩雪莹。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李乃文。我讲述的文物是一把特殊的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现收藏于北京奥运博物馆。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的那中、那和利父子编织的鸟巢等奥运场馆就要建在自家门口。2004年6月9日，雅典奥运会圣火北京接力活动举行，那中以洼里乡村民代表、支持奥运工程建设的北京市民的身份，被光荣地选为火炬手。 没问题，精神文化准备好，一定要完成光荣任务。 与那中相比，儿子那和利与奥运的缘分似乎更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那和利以奥运建设者的身份举起了祥云火炬。 今天8月8号也是开幕式的日子，作为我来讲，应该是心情非常激动。 北京奥运会期间，那和利负责赛时用车及奥运车辆停泊等工作，以新的角色服务奥运。 特别来的朋友的时候，到奥林匹克公园得来的时候，我给他介绍的时候，我家就原来住这儿，指的这个位置去。 从原来的一个城乡结合部到整个奥林匹克公园这一区域的发展，可以说地绿天蓝水清，其实最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我是北京奥运博物馆讲解员严小谦，我将传播好奥运文化，让这些动人的家国故事，那些精彩的奥运瞬间走进更多人心中。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走进乡村看小康。 近年来，全国各地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出一条强农富民之路。请听报道。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被称作人参之乡，这几年全县大力推进人参规模种植，全产业发展，人参全产业链产品年交易额超过170亿元，产业龙头万良镇全镇人参产业收入已占到农民收入的70%以上。镇党委书记李斌： 种植的规范化，加工的标准化，产业的金融化，人均收入达到了3万元到4万元之间。 河北省邯郸市邱县利用土壤优势，选育蜂蜜红薯优质品种进行推广种植，年产鲜薯18万吨，并打造出集育苗、种植、产品深加工、民宿打造、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红薯产业综合发展基地。红薯小镇邱城镇的党委副书记崔鹏说： 土特产变成了金疙瘩，平凡的小红薯成为了群众致富、增收、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四大博药之乡安徽省亳州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谯城区石河镇大洲村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芍药花田，年轻村民周瑞种了300亩，但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种植。 现在有自己的就是农场，村里面看找哪一块地，然后能建个厂房，慢慢的自己加工。 在云南省，花卉产业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工业化生产，成为农民的致富化、幸福化。位于红河州开远市杨街乡的开远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专注花卉育种和云南特有花卉种苗品种的研发。5年时间，园区内黑泥地新村绝大多数家庭家家住别墅，出门有高速，过上了花样生活。 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还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到时收听。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当代愚公黄大发一生只为修一渠，采制总台驻贵州记者苟顺廷、张杰。 水是人的生命，水过不来河了，谁命坏？很多人没见。 水是农业的命脉，水是人的生命。这些话经常挂在黄大发嘴边。黄大发所在的草王坝地处喀斯特山区，干旱少雨，曾是远近闻名的穷窝窝。黄大发： 为什么要修渠？ 为什么要修渠？因为缺水。 我们 没有水，没有饭吃。 为了在刀削般的绝壁上做测量，黄大发让人将绳索拴在他的腰上，从山顶上放下来，自己凌空悬在垂直的崖壁上做标记。在黄大发的带领下，历经36年，大伙儿硬是在绝壁上开凿出一条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生命渠。这条渠被人们称为大发渠。 老百姓有大米饭吃了，有水吃了，老百姓高兴，家乡变了。 家乡变了。 近年来，昔日贫穷落后的草王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土坯房变成砖瓦房，马路四通八达，高速公路也即将开通。半个多世纪过去，大发渠里清澈的山泉水依然静静流淌。如今依托大发渠，村里的乡村旅游发展得格外红火。年逾八旬的黄大发不仅关心着村里的产业发展，还义务当起向导，带着游客到大发渠参观。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我们要感谢北京共产党员，就是那个呢，奋斗终身。 截至昨天16点，强降雨造成河南省137个县市区、1373个乡镇、930.57万人受灾。多地多部门联动，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驻河南记者李凡、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经过一晚上的排水之后，这个配电房的水位已经降下去了。 在郑州市北三环附近的21世纪小区，国网湖北荆州供电公司的70名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加紧抢修小区电力设备。截至昨天中午12点，郑州全市因灾停电的473个200户以上小区已经通电301个。国网河南电力公司营销部主任宋伟： 当前仍有35个小区因积水暂不具备进场抢修的条件，涉及用户5.6万户。政府正在积极的组织全力抽水，待积水排除以后，立即组织恢复供电。 目前，郑州市主城区因灾停水小区80%多已恢复供水，全市移动通信网络全面恢复正常，米面油、肉蛋菜均能保持正常供应，大部分商贸流通企业已恢复正常营业。全市受灾城市桥涵隧道预计今天实现全面通行。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洪涛说，郑州市防汛抢险救灾已转入以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帮扶为主的新阶段。 部署抢险工地和排水供电等前线施工安全管理、房屋建筑安全排查等工作，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事故，同时紧急筹措防汛救灾资金18.65亿元，主要用于受灾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帮扶。 当前正值秋粮生产关键时期，河南、河北持续降雨，局部地区发生洪涝，给粮食生产带来威胁。农业农村部昨天紧急调派专家组成4个专家指导组，深入受灾地区，实地查看作物灾害发生情况，对玉米、大豆、花生等作物开展巡回指导服务，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暴雨灾害影响，河南多地电煤供应告急，铁路部门制定每天向河南运送60列电煤的运输方案，为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保障。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日来持续奋战在抗洪抢险救援一线，同时开展灾后重建、清淤消沙工作，积极协助地方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9号， 回答。 你看天气怎么样？ 没有问题。 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按照中部战区命令，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3架直20型直升机准时升空编队，飞往新乡市辉县洪州乡附近临时设置的起降点，精准投送各类物资60多吨，救援村民2万多人，覆盖17个村庄。随着近日河南郑州天气逐渐转晴，在中部战区统一指挥下，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5000多人在郑州各个街道、社区和地铁线路站点打响清淤大会战。杨根思部队出动2400多名官兵，在淮北街、福寿街、鼎盛大街等6个方向执行城区清淤任务，清理道路17多公里，铲除淤泥4300多立方米。火箭军某部300多名官兵赶赴郑州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清理室内外污水和垃圾，全面展开消杀。火箭军某部医院疾控科主任石宏伟： 主要就是一个说配合医院的护理部啊，把这个全院的消毒工作做好，主要是为了保证受灾以后啊，这医院这个各环境的死角啊、走廊啊、病房啊这些地方这个环境卫生比较搞整洁，为患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将于今天下午到夜间在浙江舟山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各地各部门加强防范，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省昨天上午宣布，全省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同时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台风烟花影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今天航班全部取消。此外，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所有客运进出港航班取消。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3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13例，江苏12例，四川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4例，均在江苏。截至7月2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681例。截至7月2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2489万7000剂次。 江苏省南京市疫情防控部门昨天发布，23号，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3例为轻型，9例为普通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南京市定于今天上午11点起，对全市常住人口、来宁人员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7月24号0到20点，辽宁省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沈阳市报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公安部发布2020年保安队伍提供破案线索7.94万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01万人。近5年来，全国共有119名保安员英勇牺牲，1.2万名保安员光荣负伤。 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昨天在太原开幕的复兴路上国宝归来特展上亮相，并将在此长期陈列展出。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英国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截至到当地时间7月24号，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795例。英国政府表示，因技术原因，其他相关数据需滞后公布。以7月23号统计数据为基础累计，英国已累计确诊569770例。到23号时，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累计死亡病例129044例。 阿富汗内政部24号宣布，在全国34个省中的31个省实施宵禁，以应对近期该国暴力事件激增的情况。根据宵禁规定，每天22点至次日4点，民众必须待在家里，不得外出。 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关负责人24号表示，持续暴雨在该邦多地引发的灾害已造成至少138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暴雨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多地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和洪水灾害。 当地时间24号，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2人死亡。目前尚无嫌疑人被拘留，警方正在进一步侦查案件详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郭鹏，主播卫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